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由普罗政治学院举办的地区选举工作研习班第三期现正招生，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导师包括资深议员、律师、学者及教授，毓敏亦会亲身指导，有志参与地区选举和社区服务工作人士万勿错过，请即到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参阅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截止报名日期2014年4月17日。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喂，早晨啊！ 早晨， 唉，真系如果你啱啱先至撞入嚟，你就发现咦奇怪，点解今日又有教主喺度咧？咁样，咁教主嘅出现咧，嗱，教主今日就未必评论大班嘅，佢现身就已经系回应咗佢啦。唔系降临，封你老味啊！即系唔系有咩意思啊？ 因为封咪呢个词而家搞搞下，屌滥用，屌 教啊， 好大镬，扑街变咗教，即系有冇提啲咪真系？ 屌你老味，咪就嚟请病假都叫封咪噶啦，啲 病假系有封咪。 即是將射波改成封咪， 入封信去啊，我想封咪兩個禮拜，跟住去旅行撲街。好啦，咁就頭先講完台灣啦，我哋先講一講梁振英條契弟啦，咁樣。咁梁振英條契弟咧，其實琴日嘅星島頭版嚟嘅，琴日星島頭版就質疑佢啦，屌老尾佢話港人港地冇撚咗件事嘅，咁樣冇曬影喎，淨係批咗契德兩塊地咁樣，跟住咧仲要嗰兩塊地係中國海外投咗喎，原來屌你，跟住咧仲最即係呢件事本身係詭異咧，港人港地喎，大陸發展商投咗個港人港地，咩意思咧咁樣？好啦，都唔理啦，咁樣我哋即係唔去資金歧視啦。好啦，咁但係批咗兩幅之後咧就冇件事，跟住梁振英咧，琴日喺傍晚咧，記者會又出嚟回應，佢係夠膽死真係回應人喎，就話俾人聽咧，呢個港人港地咧，就係咧呢個樓市過熱嘅時候嘅措施。咁自從有咗雙辣椒之後咧，咁啊現時咧就嚇好明顯啦，就話冇呢個樓市過熱嘅情況啦。樓市過熱咧就已經唔存在啦嚇，即係個口吻咧完全係同董建華一樣嘅，唔存在啦。咁所以咧就暫時就唔需要港人港地。咁佢再補充就係話咧，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好快速又推出翻港人港地，仲要臨尾補多句就係話，如果真係有需要咁樣，喂，即係冇咗啦。 當初呢個港人港地嗰個政策咧，或者呢種諗法係佢嗰陣時即係參加小圈子選舉嘅時候講噶嘛，係咪？因為佢參選嘅時候就俾好多人有一個錯誤嘅印象，就係佢第一就對房屋政策非常之熟悉，第二咧就係話佢如果做咗特首之後咧，佢一定會起多啲公屋，同埋會即係對嗰個樓市即係呢個過熱嘅情況咧，佢有啲解決嘅辦法，為佢講翻嗱呢兩樣對香港都好重要嘅，係咪先？喺而家目前嘅情況底下，或者當時即係喺呢個曾蔭權政府。即係所遺留落嚟做嗰啲衰嘢咧，即係令到嗰個成個房地產咧出現一個失衡嘅現象。咁啊，公屋咧就越起越少，但係輪候嘅人啊越嚟越多。咁啲私人樓咧就越賣越貴，鋪你個街萬幾蚊一尺，九龍城都係嘛？咁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時候，咁大家咪對所謂新特首會有一啲期望，希望佢可以第一就起多啲公屋，第二咧就去即係阻止呢個樓市即係不斷咁樣向上升，係嘛？咁所以就有個港人港地嘅呢個咁嘅構想，呢個咁嘅政策，好啦。咁而家亦都佢做咗特首之後咧，又真係嚇整兩塊地做下啲咁嘅嘢。但係結果而家就話俾你聽，而家唔需要啦。但係你睇翻成個樓市，就算有咗雙辣椒都好咧，佢都係即係0.5% 啫，你知唔知？ 嗯， 嗰個樓價 降 咗，係咪0.5% 啫？喂，咁但係跟住如果一再炒，你？大家消化咗呢個雙辣椒之後，譬如對於啲大陸人，好簡單啫嘛，佢唔喂 俾咯， 佢有咩所謂啫？俾多15% 買家印花税， 而家好多發展商仲特登話discount 俾你添啊，去引佢哋去買。 唔係，同埋即係呢個所謂嘅調整咗5%，只係一個即係真係調整嚟嘅，短期調整嚟嘅，係0.5% 啊。咁你即係事實上你同埋你嗰、那個即係。佢唔係好大額成交底下嘅咁樣嘅下調嘛，你即係只不過 hold 住啫嘛，你只不過 hold 住過一輪消化咗，你又嚟過噶啦咁樣，咁好啦，咁但係 喂，你始終個供應唔夠嘛，係咪先？呢個係最攞命嘛，跟住大陸嚟買樓，你只係冇得限制噶嘛，係咪先？咁你冇得降温喎，基本上係。 所以當初我哋支持雙辣椒嘅原因就係話，大佬點都可以啊壓一壓係咪？你如果因為有雙辣椒，佢未必可以令到個樓市即係話完全係即係可以受操控，但至少佢會稍為穩定少少。但係如果當時嗰雙辣椒被否決，撲你一街啲人就炒起佢啦嘛，係咪？ 嗯。 咁你咪啲人點買樓啫？你坐喺呢度呢啲，除咗黃洋達啦，係咪？咁嗰啲班後生買咩樓啫？ 我老豆買落 嘅，唔係啫，你好彩啊，大佬，係咪？屌你唔係， 你睇我樣知我冇錢俾首期啦。 所以個問題就係、是、你而家點買啫？呢啲後生嘅阿陳四仲話娶老婆添， 係嘛？教咗二婚，教咗大咗講咗十第二次二婚。 如果娶老婆要買屋嘅，撲街唔使娶啦，大佬。 唔係佢話如果要買屋啊， 啊如果要買屋咪真係唔使買啦，係咪？ 我而家反而關心就係咧最初嗰啲嗱有。所謂的企在基層的角度，即是最初選舉的時候講了兩年前、嗯、最初有一些所謂企在基層角度，甚至乎有一些所謂的希望寄望這個梁振英挑戰地產霸權的一些左膠啊，即當然他們現在都不夠膽說自己是梁粉、啊、喂這班人你們現在怎麼辦呢？連這個最後一個講人講地，即基本上全部不對現的了，已經是。 是啊，這個有原來只有一個噏字的。 是啊，得個噏字的。 還有他口硬無恥，即你未見過一個人即個皮即係厚過佢，即係厚顏無恥。佢你睇佢皮笑肉不笑，講嘅時候好似氣定神閒咁啊！呢樣嘢你要服佢喎。啊，呢個六八九，佢梗係真係係咪 冇事一樣。 所以即係你話你即係香港啊，九七年到而家三個特首，即係一個衰過一個個。咁你香港你話真係撲街嘅喎，你都冇咪話喎。嗱，你而家諗翻起，大家就懷念董建華嘅。 唔係話，未至於，未至於。 但係諗下，梁振英係佢契仔，你又好痛恨董建華喎。 係啊，嬲你，嬲起身嚟， 嬲起嚟。係咪？原來即係呢個梁振英可以做特首，全靠董建華嘅喎。咁你真係你兩仔爺真係大鑊啊！真係係咪？搞到香港加加埋埋，即係遲早搞死。我真係講過一個故事，唔知你哋聽過未啊？我同梁振英講嘅嘛，係咪？嗰陣時 發噩夢嗰個故仔， 係啊，發噩夢嗰個故仔啊，二千年啊，嗰陣時佢做緊行政會議嘅召集人啦、啊，我直情係咁樣同佢講噶。我哋嗰陣時咁做嗰個節目二千年啦、啊，即係回歸幾多年咁啊，咁我就請佢上嚟咁樣。咁我問佢一個問題啊嘛，咁你即係回歸咗之後，而家呢幾年啦，咁啊，你覺得啊呢個香港點咧？咁我噏呢啲咁嘅廢話咧，其實係。跟住後屘我就玩 call 佢啊嘛，我話我有個朋友咧。呢輪成日發噩夢啊！一瞓醒飆，即係成身飆冷汗啦！個老婆問佢咩事啊？個仆街，我夢到董建華連任啊！咁都未驚啊！跟住梁振英做兩屆啊！嗰個係公元二千年，我想話俾你聽。 你冇？你一諗啊！你而家冇成日講喎，一間梁振英真係做兩屆。 屌你仆兩屆！嗰陣時真係個個喺度，即係嗰陣時已經對佢咁反感嘅，你諗下。而家講緊係二千年啊，公元。佢都冇乜做衰嘢嘅，但係佢樣衰啊嘛，你明唔明？好啦，到今時今日真係噩夢成真啦！ 唔單止個樣衰啦，唔單止個樣衰 啦，而家真係噩夢成真啦 ！Dream come true 啦， 係啦，咁所以你睇佢而家啲所作所為真係係咪？你喺佢即係做特首呢年幾兩年咧，香港個變化幾大？ 我想講咧，選舉嗰陣咧，round table 咧，即係阿沈旭輝咧，咪揾咗一班所謂嘅知識分子、學者咁樣，咁啊去見兩個特首，咁啊搞啲 候選人， 係見兩個候選人，咁啊叫做大家傾下咁樣，聽下佢哋意見。咁當其時咧喺佢哋去見阿梁振英嗰陣咧，佢哋有唔記得咗邊個啊，就走喺直間就問阿梁振英就話：啊，有人話阿梁振英如果你上台嘅話咧，就會有利醖釀香港嘅革命土壤。你點睇呢件事呢？咁樣咁當其時梁振英就好風騷喎，咁佢話如果對比唐英年嘅話呢，咁我諗唐英年上台嗰個革命土壤會醖釀得再肥沃啲咁樣啊。佢當其時好撚風趣幽默喎，而家唔知梁振英仲講唔講得出兩兩間屌你老味，應該搵啲記者去訪問返唐英年， 問唐英年 係邊個肥沃啲啊？而家 所以點解當時呢個佔中議題一出現嘅時候咧，你係俾有啲人真係有一個期望， 係 呢個期望唔係源於對你呢班咁嘅鵪鶉民主派，即係有任何嘅期待，而係呢個撲街真係要揾人懟冧佢，即係咁樣噶嘛？你明唔明？先令到個佔中即係有一個所謂輿論嘅嗰個氣勢炒得起啊嘛！真係咁嘅原因嚟噶，包括有啲人 如果啊要支持佔中，有你都冇你後來搞我佔中啦，就嗰、是、啲人啦，係咪？屌你啦，最初驚我搞我佔中，話我搞我佔中聲討我，結果係佢啲僆搞我佔中啦，係 啊，係 嘛？所以好笑嘅，你而家睇翻一週年，屌你愚人節冚家產廣告又封乜封閉一週年嗰個網，屌你啦，呢個又開始封，屌你乜嘢天下事點會咁巧嘅？你真係，然後我哋，然後我哋又老神在在坐咗喺度，你吹緊仗咩？仲要做五日晨早節目，撲你個界呢個世界一日，所以我成日講一未斷氣，未知邊個輸贏，屌你老真係。 而家應該知啦嘛，差唔多 了。而家我哋都好謙虛嘅， 係因為謙虛啫。 我哋都好謙虛嘅，謙卑啲。你就因為唔謙虛，搞到我雞毛鴨血。屌你老真係，就係因為你唔得謙虛，先搞到我雞毛鴨血。但係雞毛鴨血又一年咯喎，三百八。 係啊， 啲日子真係過得好快，又一年嘅變化，你話幾大呢？是不是先？真係啊！呢、這個世界所以有時諗諗下自己都識笑，所以唔使而家即係啲家 歷史在笑啦， 歷史在笑。而家就話俾啲年青人聽，嗱唔使驚嘅，屌你即係山窮水盡而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該撲街嘅人，隔一年之後佢就會撲街嘅，就係咁。又唔講又講，講翻正題，梁振英要講人講地，咁啊冇咗， 咁啊冇咗啦，咁樣咁啊，但係即係呢個。但又冇即係今日就幾份報紙喺度講佢嘅咁樣，咁當然啦，升到最 Q 爭佢啦，咁啊琴日頭版已經當住嚟打啦咁樣，但我覺得呢件事又係不了了之㗎啦， 不了了之啦，我諗咧就會即係嗱，因為跟住落嚟立法會咧就財政預算案啊嘅審議，嗱而家呢個禮拜就喺個財委會裏面開特別會議，就啲官員咧就喺度答覆議員嗰、那個即係所謂跟進嘅問題啊，即係議員之前就提咗書面問題㗎嘛，咁而家跟住就佢要覆。覆曬啲書面問題之後咧，就你跟進書面問題，所以我哋一人咁大動嗰啲，即係佢答嗰啲問題嗰啲答案噶嘛。咁呢答嘢我哋就攞嚟，跟住咧就四月中開始就正式進入呢個立法會大會咧，要審議呢個財政預算案啊嘛。 喂，但我想問嗰啲書面問題有啲咩效用嘅啫？ 咪做到佢哋撲街咯。 其實冇乜用啊， 冇乜用。 問下答下咁樣。 係呢個係一路以來個做法係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問問題問得好，梗係有用啦。 係。 譬如話啊，呢度用幾多錢啊？點解？譬如好似問阿馮偉光，咁而家咪話佢哦，原來一年佢攞260多萬嘅，如果年春貼面性， 一年260多萬，哇！咁樣俾個金鐘人 可以暴動噶咯喎！ 屌你啦，你咁樣啊，你明唔明啊？咁我哋咪揸住呢個下次打拉布嘅時候切佢咯，咁數佢點憑咩攞呢19萬人工咧？ 即係基本上而家係攞 data 貨，而家係攞資訊係貨之後，係 啦 係 啦係啦係啦， 上呢個咁樣嘅科財政嘅 宣傳，係啦，咁就有咯，即係等啲議員多啲了解成個即係政府個開支。 咁但係阿陳克咩啊？陳克勤，咁阿陳克勤點解要問嗰個水池養幾多個龜嗰啲咁樣？ 嗰啲都同開支有關噶嘛？ 嚇！咁但係其實係冇養龜嘅喎， 同開支有關嘅好多好多都同開支，即係等於我哋。如果要打拉布，我哋而家都要入啲問題噶嘛，即係入啲修正案噶嘛，咁個修正案全部都打橫嚟噶嘛，係好多都係嘛， 即係例如阿長毛問究竟目擊過幾多次 UFO 嗰啲咁樣， 類似啦，譬如我因為馮偉光咁第一個修正案就設咗成個呢個新聞統籌專員。第二個修正案就得，屌支1蚊一年人工，屌你咪咁樣修訂都得噶嘛？你唔可以修訂佢收入，你要修訂佢開支。咁呢個就係我哋打拉布啊，就是、個依據啦，係咪？咁啊，因為長毛又話要打嘛，咁 馮偉光都有排打啦，嗰、那個位。 係啊，你好玩嘅。 馮偉光。 咁但係佢而家已經事先張揚提出4個建議方案要展你報啊嘛。咁你4個建議方案要展你報，咁而家你又未達唔到共識，咁佢咪利用即係、就是、我哋如果跟住喺呢個四月中開始一路咁樣打拉布，打到大家都唔耐煩嘅時候，就嗱嗱臨修正，即係將呢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嗱臨就過咗呢、這個，咁啊嚟大會通過咯，係咪？咁咪可以一了百了嚟展我哋報，咁呢一個講法咧就上第一集呢、這個曾國成接受訪問嘅時候提過啦，啱唔啱啊？所以第一集好威嘅，第一集變咗好多新聞嘅，你知唔知？ 我知道啊，而家朋友都講啦，直頭明報社論開佢拖，唔係明報呀，你先知道篇文開呀、啊、拖開呀、啊，曾國成拖啊，真係你諗下明報真係幾不堪，即係而家佢仲保守過曾玉成。屌你去嫌乜曾国成激进得就系开佢多， 而家总编辑开咗工噶啦，个钟天祥 啊， 系咪？ 又冇事喎， 不管系边个 啊，嗰个俾人斩咪瞓喺医院而家等疗养，跟住跛下跛下跛几年到啦，系咪？咁就呢个世界有咩公理啫？你话俾我听，系嘛？咁你仲好笑？我好似喺立法会我都讲啊，讲咩捍卫学术自由嘅时候，我话你明报。 就出篇社論就讚呢個李家傑。 是啊， 咁間嗰個人就瞓緊喺個病床嘅時候，你有篇嘢話呢啲文鬥好過刀光劍影 嘅。 係啊，係。哇！屌你乜乜啲報紙嚟嘅呢啲真係。 真係可以燒啊！ 燒得啦，同埋喺入邊做嘢嗰啲人唔好打佢呢份工啦。屌你真係開一留一都仲好啦。屌你打呢份工， 有好多男記者嘅， 係嘛？男記者，你今日睇我個男記者，你唔好，哇！你真係拗拗真係，屌你未聽過有 帶去見識下， 你未聽過有男性性工作者嘅咩？ 有。 我哋嗰陣時寫文聯啱成立嘅時候，我成日接觸嗰啲姐仔啦，仲有呢啲男嗰啲啊，係咪？即係一個紫藤啊，你知唔知啊？即係啲弱勢啊嘛，咁我哋了解個苦況啊，大佬啊，真係啊，所以真係你個樣啊唔得啦。 咁啊喂，講開呢個啦，又講開呢班咁嘅契弟啦，即係唔係講緊明報嗰班契弟，即係講開呢啲咁樣嘅拖後腿嘅民主派嘅契弟咁樣。嗱，話說咧，琴日阿鬱敏登打個電話俾我咧，就同我講，叫我即係話，喂，不如安排一下揾人落去中環 絕食派我賣港佛錄， 派賣港佛錄咁樣。喂，我而家真係喺公開回覆你，真係難啲， 因為就嚟收水。 就嚟收 山水， 我琴日架車經過，撲喺條街見嗰啲帳幕牌喺度，跟住啲零零星星，跟住佢有人喺度派單張，派乜春咧？咁我宣傳佢哋絕食，爭取真普選，咁我哋都可以派單張喎，大佬。咁我哋嗰份唔係單張嚟喎，咁啊仲有少少，仲有幾千，我而家開始印新噶嘛，因為新嘅啲設計個仲靚啊，因為有啊。何俊仁睇女嗰張漫畫，睇神畫嗰張好好笑嘅，笑到你瞓喺度噶。屌你，嗰幅漫畫好正。屌你，咁我嚟做封底，咁啊封底封面可以兩用噶嘛。喺中聯辦見嗰班共幹嗰張就擺喺封底裏，跟住就增加四頁。你知唔知啊？嗱，我哋一路增加上可以出本書噶啦。 係， 屌你啊！即係而咁呢個第二個十萬本咧，就呢個禮拜搞掂就要印噶啦嘛。 係， 係嘛？咁我哋又要去派噶嘛。所以而家啱啱好嘅，因為好多呢啲咁嘅所謂政改嗰啲嘢出嚟啦嘛。 嗯， 係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又加印。屌你！所以咧，嗱，現時冇去幫手派，到你哋出嘅時候又要派啦。 梗係派啦，梗係派啦。咁但係而家 派瓜嘅位置， 但係而家可能趕唔切落去啊，大佬。 係啊，已經有十個人退出咗咯喎。 阿豪、阿琴， 十個， 係啊， 十個啦， 得翻七丁友，又唔知得七丁定八丁 嘅。七個， 得翻七。 哇！打锣打鼓，呢個 AV 人揸住個麥， 有打鑼。 絕食喺度啊！咁啊，匯豐即刻落閘。咁咪我哋佔領中環，你封鎖成個中環啦！ 十七個人開波，而家得翻七個，一個禮拜都唔夠。 佢聲勢力竭，跟住轉台就肚屙啦。 呢班唔家產全部拎個槍斃，然後啲狗後空喂狗，屌佢咁樣。 佢尋日有慶祝嘅，因為絕食到100個鐘咧就拍手掌啦。 好似係琴晚七八點嘅事。 哇！大佬睇韓連山絕食幾多個鐘？ 系啦，因为佢就话咧，经过医生嘅劝导之下咧，咁啊何俊仁啦、杨森同埋陈树英咧，就因为为免啊呢个身体机能受损咧，就不如食翻嘢啦咁样。咁就但系医生就话，其实何俊仁嘅身体已经去到极限啦，咁又系极限又为免机能受损，个中间讨论空间 啊 真 系。屌你谂乜极限咪啱啦，住到死为止嘛，够悲壮噶嘛。 系。 咁你即系唔肯去死啫？而家其实系。咁你绝食就假噶啦，啱唔啱啊？咁你要感动到啲咩人咧？梗系你何俊。人瞓喺度起唔到身，冚家產長眠，咁啊為民主犧牲，咁你就會激發啲人屌咧，即係佔中啦嘛，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嘛，撲你個街， 係咯，我支持你噶，最多燒部 iPad 俾你， 係咪先？係嘛，燒部 iPad， 燒大靚女相俾佢啦， 燒到 撲街啦，真係。 喂，咁啊何俊仁就琴日嗱。何秀蘭琴日就已經 quit 咗噶啦，何秀蘭 前日啊，係咪應該？ 嗱，所以呢班人賤格嘅地方係咩咧？你嗰一日就佔曬嗰啲報紙嘅版面，係咪？ 蘋果係報 兩日，蘋果就做頭版。冚家產呢張報紙係要燒嘅，係咪？你呢張報紙點解要燒咧？你 呢種 做法，你就喺度欺騙嗰啲即係仍然對呢啲民主派有啲期望嘅人，係咪？所以即係好垃圾，真係你話即係啲人仲未醒，我屌你真 係。唔係啊，我啲人唔醒都算啊，我覺得肥佬禮你都要醒嘅啩。 喂，你即係我哋切身處理，雖然你好憎肥佬禮，但係你以前都同佢 friend 係咪先？我哋切身處理，喂，即係教主，我哋嘗試企喺肥佬禮嘅角度諗下，嗱，我哋搞份報紙，我捧你班咁樣嘅民主派，你大羅大鼓搞住食，喂，肥佬禮都真係算出手狠喎，兩日頭版喎，一件咁撚樣嘅事兩日頭版， 屌你俾啲報紙，佢次銷量跌到撲街嘅啦， 係咯，佢都仲俾兩日頭版你，乜撚嘢都唔理嘅啦。 喂，同埋又咁啊，你網上版下邊嗰啲 comment 係真係丙到飛， 係屌到撲街嘅嘛，但佢唔撚你係咪啊？佢義無反顧啊！肥佬禮個人都好撚熱血嘅，我覺得義無反顧撐到你極限。喂，你班契弟又收人錢，然之後又俾曝光你，你老夫喺度撐多幾日啊，大佬？ 唔係，我覺得起碼係有張入院嘅相俾蘋果影啊。 唔係，我而家唔講話你呢班嘅泛民主派呢班契弟對唔對得住市民，對唔 對得住金主？ 你對唔對得住金主啊？屌鳩你！喂， 係啊， 喂，即係公書教學到你班撚樣係咪啊？你又不又屌你搞到咁撚樣？ 蘋果記者走落去問佢啊，喂，有咩事發生啊？哎呀，落雨咁大，我揾啲紙巾摺住條罅啦，咁樣。 喂，你諗都諗唔到啲嘢，大佬。你蘋果一部點解？ 呢班人又受唔到苦嘅，即係你見到佢咁樣，即係咁樣叫好辛苦嘅。啲李永達話好嘈啊，嗰啲 爛球 賽咁啊！屌你咩？即係呢班咩人嚟㗎？啱唔啱啊？係咪先？你其實好簡單嘅啫嘛，個個都喺度碌咗成廿年，喂，你享受曬所嗰啲尊貴係嘛？喂，乜嘢著數你都攞齊嘅？你而家收工啊？係咪？你要求你收工啫，大佬，係咪？就係咁簡單。你仲要出嚟丟人現眼獻世，係咪？ 丟埋肥佬禮㗎。 跟住仲話絕食係籌碼彈藥，呢、這個李柱銘又係人丟年齡與智慧成反比，係咪？去到一個地步，即係噏呢啲咁嘅嘢啊！提供彈藥啊！我哋唔尊敬嗰啲嘲笑你哋嘅人啊！咁我使撚你尊敬咩？我仍然好尊敬你，不過你真係好啦，我話俾你聽啊！屌你咪真係噏啲咁嘅嘢，係咪？你咩彈藥啊？而家你話俾我聽，提供咩彈藥俾呢班契弟啊？入到大陸係，喂揸住啦！我哋而家有幾個就死咧，係咪？中央你唔可以咁樣對我哋咁啊！ 係咯， 咩彈藥啊？而家 翻嘢咯喎！ 跟住下一個 shot 就係影住佢哋喺度食上海面啊！上 唔係啊？你都諗，即係你諗下，你班人真係、你諗下，喂，無論係即係頭先我講笑，都唔係講笑，我都講真嘅。你喂，你對唔對得住金主？同埋喂，啲人你要上上海啦，你要提供彈藥咁樣，你都有班人喺度捱耐啲，捱到即係佢上去傾嘅時候，屌你老尾！而家都未撚買機票，你就已經停止咗絕食啦！點撚樣做彈藥啫？仲要咧嗰班人嘅講法咧，喂，即係如果我企喺肥佬咧角度咧，我真係唔知點樣報導你嘅。你班人講乜鳩先得？ 即係盡曬力㗎啦！ 喂，你講嗰啲嘢，喂，搏麥講嗰啲嘢，阿胡志偉嗰啲啊，哇！我希望今次可以破到我上次嘅紀錄，你運動員啊，屌你老尾！ 佢係啊，係 馬拉松。 我絕食咁辛苦，我買張床俾自己瞓。 你講乜撚嘢啫？即係何俊仁又係咁講嘅喎。我今次希望可以突破到100個鐘咧，因為我之前都100個鐘。 係啊，佢絕食咗103個鐘咁多啊！ 係啊，起碼可以平到上次紀錄啦咁樣。喂，屌你做乜春啫？ 唔係，你講呢啲嘢係自己同自己解釋嘅啫嘛，對公眾嚟講，喂，你絕食好悲壯噶嘛，諗住係嘛？ 係啊， 就算你輪流接食嘅意思都係話，絕食死咗一個就係第二個頂上啊嘛， 係咪 應該係咁啊？或者一個入咗醫院急救，咁家產第二個頂上啊嘛，咁都叫輪流絕食，我哋可以接受啊。撲你個街呢張輪流接食，我去瞓100個鐘都得噶，飲水得唔得啊？ 佢哋想將呢樣嘢發展成一項運動啊！睇嚟。 唔係啊，即係我意思呢班人，我意思呢班人，你做 show 你都要用下腦啊！喂，好啦，我當你要停止個絕食啦。喂，你做下樣，你都報警送去醫院啦。 係啊，跟住佢哋拒絕入院，又話唔使送院啦咁樣，但我就去到極限㗎啦。 你咁都玩兩玩啊嘛！你即係你喂，你起碼你要做少少，俾導演有嘢拍啊，大佬。肥佬禮都好撚頭痕嘅，屌啦！ 冇上位， 肥佬禮應該出多日頭版啦。你話幾悲壯咧？已經有10個退出頂唔順啦。 係啊， 揾第二啲人嚟接力啦，咁咯。 係啊，肥佬禮搞唔到啊，而家。點樣搞啊！真係而家點算好？ 出多日頭版啦，撲你個街啊！ 冇呼期啫。 喂，跟住講下阿琴 啊，諗下我點解今日東方踢爆就講呢樣。 啊，好啊，就到你啦。喂，即係邊樣？喂，阿黃之峰咪落咗去嘅。 係啊，黃之峰真係第一句已經好笑啊！ 講下黃之峰講咩？ 黃之峰就認為咧，黃之峰認為不應對泛民嘅同路人絕食呢個行為咧冷嘲熱諷，即係本身就覺得呢件事唔得啦。 咪呢個迅速交化呢個契弟。叫靚仔，順從 你冇叫契弟，唔係一嚟契弟， 唔係喎。 迅速教 我覺得佢本身覺得絕食呢件事係膠膠地，佢先咁講。 你講講佢個成個 call 係 咩？ 係啊，成個 call 就係話，眼見啊年長嘅前輩不惜損害自己絕食爭普選，學生應該反思可以再做啲乜嘢，認為泛民應該團結一致爭普選嘅。 唔係咁啦，我想講咧，嗱，你即係你唔好批評佢住，我真係唔係想批評啲靚仔，係我想屌鳩你，即係喂呢件事咧，你唔好學埋李柱銘嗰啲講法。 我告诉大家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们幸灾乐祸 廿岁都未够怎么噏啲咁嘅嘢 有些人觉得我们幸灾乐祸喂人家都绝食了樣即有些是诡辩的讲法他绝食你做些什么我开大食会我做什么话给你听即他绝食你调转头说人家 你又不做事自己又嘲笑人家我告诉你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一定要嘲笑他我覺得知道呢件事荒謬之處嘅人喺香港仲唔夠啊？ 唔夠啊，真 唔夠多啊！即係我哋其實大家都有責任，大家去嘲笑呢件事。點解要嘲笑呢件事啊？你就要話俾人聽，你要揭穿呢啲咁嘅人，等佢大家知道咁樣做係冇用嘅，大家先可以認清真相，先就可以寫。 同埋佢哋咁樣做係做 show， 同埋為咗個人曝光， 係啊。 同埋佢哋所講嘅就愛嚟討價還價，屌你咩？或者你老實講，你做一個咁嘅運動咧，係要令到大部分嘅人。或者至少支持民主派的呢一啲選民，或者香港人，即係覺得你哋咁樣做係有一個犧牲，咁我哋都應該有啲犧牲，就好似黃之峰嗰種講法。 嗯。 但個問題就係你呢班人做呢場係爛戲嚟噶嘛？ 係啊， 係好撚爛嘅戲嚟噶嘛？啱唔啱啊？ 即係如果我哋自己即係。我哋自己作為香港人，我哋容許呢套咁嘅爛戲繼續上演嘅話，喂，即係就同我哋一路睇 TVB 一路屌一路睇係冇分別嘅喎。冇分別嘅喎，你只能夠繼續接受嘅啫喎，你只能夠接受香港繼續係啲咁嘅民主派，同埋即係你講乜撚嘢增普選啊、攞籌碼嗰啲咁樣，喂，你要搞清楚，佢哋連方案都冇，佢哋連即係唔係方案都冇啦，佢哋有廿個方案，佢哋而家總共有廿個方案，屌你老味， 19 喎，你連增普選嗰個堅持嘅底線你都拿捏唔到，仲係每日喺度漂移緊嘅時候，你就唔好喺度扮嘢啦。即係我再引述一次，有個網友講嘅嘢真係講得好啱，你連個絕食都係假嘅，我點能夠相信你爭取翻嚟嗰個普選會係真？ 嗯。 呢、這個一定要揭破佢嘛，所以黃之鋒呢啲講法係唔啱嘅，話唔應該嘲笑佢哋啊！ 唔係而家你做咩嘢？我成日對呢個小朋友覺得你都廿歲未夠，咁你頭上仍然有光環，你做咩要咁世故呢？扮到方方面都唔得罪，咁代表乜嘢啫？ 唔係，同埋佢嗰個引述 咧，呢啲係將來最佳政棍嚟喎，佢從政。 咁我又唔敢樣批死，唔夠膽咁樣批死佢。 可能有人青出於藍咧。 希望佢唔係咧，即係唔係？但係佢第一句就已經令到我即係有少少寒意啦。佢將呢班人稱呼為前輩， 即係要跟個學嘢。 眼見年長前輩， 咁你即係往後條路真係令到我哋好難有期待咯，大佬。你視呢啲咁嘅人為前輩，咁點搞啊，大佬？ 所以佢哋推嗰五區公投，咪又得個講字咯。 冇件事啦，而家。 係啊，咪得個講字咯。咁就光環喺佢哋嗰度啦，係嘛？嗱，我推㗎，係咪？咁佢哋唔就份，我唔收工啦。即係嗰次我同佢講得好清楚，你而家係好簡單擺在眼前嗰、那個事實就係、是、有三個激進派就已經應承咗會辭，你係爭兩個公民黨啫，搞掂兩個公民黨就開工，係咁多嘢啦，咁多嘢做咩啊？係咪？我哋肯去辭㗎啦，已經講咗㗎啦，係咪？咁你咪搞掂兩個公民黨咪搞夠湊數夠人啦、啊，大佬係咪？咪大佬。拖得嚟仆街四月啦，已經。 唔係，但係公平啲咁講，公平啲咁講就係、是、佢推唔到五區公投嘅責任就唔喺佢度嘅。嗰、那個五區公投推唔到嘅責任就係、 是。唔係，但係你要俾壓力公民黨㗎嘛？ 佢應該公開。 係咪啊？喂，你 公開將個責任俾佢。 仲要俾個時間表㗎嘛？幾時答覆？要咁樣㗎嘛？ 係。 係咪？ 即係應該 set 曬出嚟。嗱，而家我已經知道有呢啲激進派議員就話會辭啦。 經過曬啦，呢三個都辭。當年五區公投嘅原班人馬，跟住係爭你兩個。 嗯。 啊，你交人啦，咁係咁簡單啫嘛。 出聲明，網上籌錢，即係 你起碼要令到市民知道呢件事達成唔到個責任喺邊個黨度，喺、咩人度？佢哋下次選舉要 同埋對我哋呢啲話要辭嘅人都公道啲啊，大佬咁啊嘛，係咪先？ 係 咁，佢面面 即係佢哋兩個嚟揾我嘅時候，我都好客氣嘅，係咪？我話嗱，就成個形勢分析俾你聽 ，OK， 同埋個時間表。系咪？而家嗰个咨询仲有一个月就完啦，跟住个咨询完咗之后，喂，政府就要提建议送去人大常委会确认，系咪？好啦，确认咗之后，佢就要形成一个政改方案，系咪？出年年头就要出炉噶啦 ，OK？ 咁你等佢出年年头出炉，你先至迟啊？喂，有三个月时间、四个月时间先宣布补选嘅大佬，跟住立法会要投票噶啦。即係講嘢啫，係啱唔啱？你個時間係好緊迫嘅。你譬如好似我哋當年2010年嘅一月投辭職，五月舉行公投，六月就政改方案通過咗啦。 嗯， 係咪啊？喂，你個時間你唔計㗎，係咪？咁而家大家喺度齋噏，係咪？然後而家台灣發生呢單嘢咧，就完全冇反應嘅呢班學生。 屌你真係。 唔係佢有反應，佢有反應，即係 share 啲相啊，打卡啊，唔係蓋取經嗰啲咁樣啊，影下相嗰啲咁樣咯。咁所以就 反而建制派就喺度杞人憂天啊。 係啊， 唉，仆街啊，佔中成搞得成啦，唉，佔領立法會成搞得成啦，咁樣。 又想攞多啲維穩費啫，依單嘢。 唉，呢個真係，所以係，所以我覺得而家嗱，即係一步步嚟啦。我覺得揭破呢班人嘅面具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嚟嘅，所以盡情恥笑呢班咁嘅絕食嘅人咁樣。嗱，記得我哋禮拜六啊，係禮拜六啊，喺政府總部開大食會啊，咁樣。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